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肉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接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2016届北京榜样北京风雷京剧团团长，我叫松岩。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春晚30年这本书。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春晚30年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按年份逐年回顾了从1983年首届春晚开始到2012年每届春晚的策划过程、特点个性、重点节目、创意创新、代表人物、后续影响以及得失成败。春晚30年的下篇收录了21篇研究论文，这些文章从文化属性、纪实价值、品格追求、歌舞节目演变、主持人角色定位、草根明星、地域特色、港澳台节目发展、赵本山与宋丹丹的小品表演、网友评价等多个角度对春晚进行研究和剖析，总结春晚的探索与收获，为未来春晚的定位与实际操作提供了理论支撑。书中有这样一段评论，尤其能够说明研究春晚这个文化产品的意义所在。春晚与吃饺子、放鞭炮一起被列为春节民俗，30年时间里，春晚不知不觉渗透进了春节这个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节日的家庭节庆例行活动中，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是电视文化与民俗文化最为成功的一次融合。观看春晚已经不只是一种娱乐活动，而是具有了仪式感的普遍性，这是任何其他电视节目都无法比拟的。最后我邀请大家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全书内容，分享您的感受。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显示，目前的城市路网交通指数是3，处于基本畅通级别。 环路交通方面呢，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的由北向南，北五环来广营桥到顾家庄桥的由东向西，北三环马甸桥到太阳宫桥的由西向东。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方面，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的由东向西，建国路国贸桥到现代城的西路由西向东，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的由南向北。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事故路段，在东六环徐新庄桥以北北向南，重复一下，东六环徐新庄桥以北北向南有事故，队尾是排到了通营桥。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温馨提示：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全屋配置再升级，16件家具全配齐。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拎包入住，全屋家电再升级，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带回家。 11月18日，贴心升级智能防漏阀，黑科技防漏水。 11月18日，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7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高磊。 在此呢，不光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周一的两位固定嘉宾，同时也要跟磊子介绍。 是吧？ 是的，是的， 头回见我周是。 是是啊，都是 都是啊。 这不说个瞎话吗？先这俊男靓女我肯定是见过俊男， 哎 啊，N 多回了， 是 靓女肯定是头一回， 是那 是吧？ 一 会儿 看就是平时不看节目 啊，没事，一会儿 这节目是听的， 隆重 那不是有 隆重一会儿介绍咱们的女嘉宾啊， 是是是是是，哎哎哎， 男嘉宾咱们也先介绍一下。其实现在的名头可以多一点 哦， 除了满学所的博士后杨元之外，现在哎。卫视播的那个叫什么？ 上新了故宫 啊！上新了故宫，他是顾问， 我看了 啊，是吗？ 特别好 啊，是吗？ 真的吗？ 我当天晚上星期五的时候没看，但是呢，第二天看了， 哦，重播， 对对对，报道说不错，我又翻出来，就在那个某 APP 上看了一下，哎呦，这真不知道故宫里边还那么多门道呢， 对对对对对， 还有那地儿， 是 乾隆也有这嗜好， 是， 哎呦， 就是，但是就是可惜就是无法开放。地方太， 哎， 地方太狭窄了，地方太狭窄了，很容易损坏文物。 哦， 像那福旺阁，我也没进去，我就 您都不让进呀？ 就我没安排我那块踩点，我就没进去，没看成啊， 是吧？ 这次这是算第一季是吗？ 第一季， 第一季有多少集？ 10集。 哦，就是10集 啊。 哦，但是我看参加的明星还很多哟。 对对对对对， 他们台词记得快吗？ 快，特别快。我跟你说啊。就是今天， 今次算揭秘 啊啊，可以揭个秘，可以揭个秘。今天不是，今天是拍摄日，就进宫拍真人秀的拍摄日。然后呢，昨天晚上大概8点，我给他们赶完的最后一稿。你说明星记词记得快不快？ 那真快， 真的是很用心，真的。而且他们每一个环节细节，他们那稿大概我都看的3-4次吧，然后不断再改，有的时候内容要重新再换，因为可能跟文物对不上。 明白 啊，很辛苦。经常他们就是，一见着说怎么今天看着萎靡不振，说我2天没睡过觉了，这真的是很拼啊。 那会不会就比如说其中有的演员老史，这个字儿怎么念？会吧。 啊，会， 肯定会有一些生僻字嘛。 啊，对对对，会有。昨天我给他们念了一下那个， 就是咱们看皇帝选秀不是有那个牌子吗，包括翻牌子那个牌子， 对， 上头有人名，包括他是比如说他是整白旗，某左领下某某人之女，那么这个怎么断句也得在 哦，也得对， 对，也得对啊，要需要对的地方特别特别多。 好吧，好吧，哎呦，上新了 故宫 ，好好好，特别好，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啊。 我发现一点，乾隆比我还爱照镜子，就是他喜欢的那地儿里边全是镜子。哦， 反正我知道乾隆爱写诗。 啊，是 爱提拔 啊，是， 一生反正 还爱盖章呢。 啊，对， 是吗？ 啊，对，因为他一共大概有1000多枚章，然后他全用过。 章不是全是那一句话吗？ 不是， 他好多种章。 不是，知道了是要自己写的。哦，啊，那各种名章、闲章，他就爱往那个古籍绘画上， 那个特别有名那种画上 啊，对对，盖章， 他 就盖一个 啊，经常呢是盖完一个，过几年拿出，哎，我这张也挺好，再盖一个， 特别讨厌 啊，对，特别讨厌，1000多枚全用过， 哇，厉害了，好，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啊， 对， 关注一下， 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还有一位我没见过的新朋友，这就是十全十美的导演赵雪莲，赵导好， 哎呀，您好，大家好，我也有一个新的身份，我这个是。是杨元博士的迷妹， 哎呀， 净跟他商量这故宫的事儿。 哦，就是十全十美，你看过吧？ 看过， 是 特别多， 是收视率虽然不如咱们节目， 我们没有收听率， 所以我说不如嘛，对吧？因为没有可比性。 对， 但是他确实喜欢故宫。 哦， 不光是因为他住的离故宫比较近。然后同时呢，就比如说他外地来气儿了 啊， 然后带朋友啊，或者他自己啊，也会经常去。 嘿， 哎，确实是挺好。 我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就是各个节气的时候，我就会去故宫啊，就是离反正离得近嘛，景山呀，拍那个照片，然后自己做那节气海报。 哇， 特别棒， 漂亮！ 而且我今天刚跟博士从颐和园回来。今天跟博士逛了一天学习啊，去颐和园里头拍了一套照片， 对对对， 然后等到小雪那天我会发在我的微博和朋友圈里。 哎呦，真好。 那咱们那个上新了这个戏里也不要让他入镜 啊，没有他的事儿，连我都没有。 好，来，咱们再说回正题，因为每到周一的时候，我们都是有互动的话题的。 对对， 今天让二位来呢，实际上也是要有工作的。 哎， 今天我们主要聊的这话题就是要聊聊关于汤汤水水的美食。 哦，汤汤水水，有汤有水的， 就比如说 还有点主食是吧？ 对对，磊子在你的印象当中，比如说有汤有水的，这应该是什么？ 遮罗。 遮罗， 就我们家 遮罗有水吗？ 有啊， 有 哥、 啊，真的吗？ 菜汤啊， 菜对，你再加点水嘛，然后你遮完了以后，你咕嘟完了以后，我还得就鲜丝儿呢，我告诉您， 哇、 哦， 讲究的遮罗加的不是水，加的是茄子，让茄子出的水儿。茄子和这个剩菜里的盐分杀出来的那个水来滋润你这个汤饭，因为我刚好拍过遮罗。上菜的时候专门有一集就拍的是遮罗、 我知道。 您说的这是皇家遮罗吧？这是 啊，没有， 老百姓家的遮罗、 啊。老百姓，我就那期我看了，然后之后有点动容，想掉眼泪，鼻子酸。 哎呦，真感动、啊。 当然，今天除了二位嘉宾给大家介绍好吃的带汤汤水水的美食，包括饭馆之外，同时也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互动一下，比如说您最喜欢吃的带汤带水的。包括刚才赵导说的这个遮罗呀，您吃过哪儿的？当然我相信可能最好吃的还是儿时的记忆啊， 对 对, 对 啊，包括那自己家里的味道啊，可能这些都会有，可以您把您爱吃的也发上来，跟我们一块互动一下，一块聊聊。 是是是，这个菜品也包括，是主食也行，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好，来吧，上新了，你先来。 那我先上个新啊， 好嘞， 我先说个南方的。 哦 啊，南方的有很多这汤汤水水的，比如虾子面， 就虾仁面呗。 不是虾仁，虾子汤、阳春面。 哦， 对 对吧？ 这更高级。 这个也没有那么高级，就是你到南方什么苏州啊，这个 扬州 啊，这个就是很多卖这种阳春面的虾子汤。 是 啊，北京也有不少。你比如说淮扬府。游园惊梦，这其实是一家哈，然后他那个就是他那个是沪江香满楼，他们这些地方都是偏那个 本原产地口味的， 嗯， 就是虾子汤，然后面会细，而且呢更硬一点， 嗯， 这个是这个这几个馆子就是做的特色。像那个老字号也有，老字号就不叫虾子阳春面，就是阳春面，就是那个玉华台， 嗯， 玉华台那个阳春面呢，它就是特别本地化，它因为它虾子不像南方获取那么便利，哎，对，所以它就本地化，用冬笋丝、肉丝，然后再做阳春面， 哦，这就丰富多了， 对，这就不一样。 嗯， 不一样，然后它也都是汤汤水水的，这天吃我觉得很好，很舒服。 嗯 嗯， 我们吃过觉得特别讲究的这个，你说这个虾子阳春面， 嗯， 它不叫虾子，它叫阳春面。 嗯， 当时我们还说呢，我们当时在那个瘦西湖上的四楼烟雨吃的， 嚯， 嗯，然后就觉得哎呦，在这儿给我们点了一碗阳春面，我们都觉得就有点糟践这地方。后来一上来，我们就发现就超精致的一碗阳春面， 嗯， 就它里面是有那个很多虾子，其实你。就是最讲究的时候，它里面是不会让你看到那个虾子，但它做的时候会有很多虾子来打这个油， 吃虾不漏虾， 对，超讲究。你端上了一碗面，就是汤宽面少，然后你吃的时候觉得它没有那么多东西，也没有配什么冬笋呀青菜， 嗯， 都没有，但是吃也特别鲜。然后你就问那个厨师，他就给你讲这碗阳春面为了招待我们他用了多少心思，就是真的是吃虾不见虾， 嗯， 很讲究。 哎，雪莲，我不知道你拍十全十美的时候注意到一个问题没有，就是我去南方，比如说我在扬州、南京， 嗯， 包括上海，吃江浙菜的时候，因为它也有这个主食嘛，都会有。嗯，但是我老觉得人家那边做的好像比咱们这边做的同样菜名， 嗯， 但是人家那边怎么好像做的更好吃一点呢？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它当地的食材和咱们不一样， 对。 这是一个原因，它太新鲜了，尤其是这个就蔬菜类的东西特别新鲜。再一个呢，就是它的那个钻研的小细节特别不一样。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咱们都熟悉的那淮扬府，他们家有那个荠菜馄饨， 嗯， 然后它的那个荠菜馅呢和其他店的荠菜馅就吃起来不一样，它就不柴，也没有那么长的纤维，很嫩，汁水也多。为什么呢？说穿了以后其实就不新鲜了，它里面会剁一定比例的小青菜，然后他就把这个荠菜的柴劲儿给它中和掉了，这是南方人做馅儿和北方人不一样的地方。 哦， 嗯， 咱北方人比较直接，来肉馅儿就全是揣的肉，要素的咱们就全是素， 嗯， 是吧？ 这个馄饨也是汤水的吗？ 啊，对对 对, 对 吧？ 对，那你看，像那个小花居你就说了。热汤面算吗？ 算 算 算， 这阳春面不就是热汤面吗？ 是是是 是， 疙瘩汤。 我怎么感觉不太一样呢？热汤面北方来讲就应该是那种稠稠乎乎那个汤的那种感觉，像那个阳春面那个汤一定是 清 水 汤 的感 觉，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 有区别 是吧？ 那当然是了，就是面我爱吃， 我爱吃， 就特别像啊各种方便面。 对， 我 啊， 哎，赵导人家。所有的菜都不会做，但 是 是 是是是 豪华版方便面， 哎，就是 对对对，我现在这方便面又研发了一新的吃法。 哦， 嗯， 说说我们听听。 就是把汤单逼出来，先吃干面，可以拌各种各样你喜欢的菜， 嗯， 然后最后喝那汤。 哦， 这是什么吃法？这是， 哎，我知道啊。你看人家那个那哪儿，人家南方苏州吃凹糟面， 啊， 是吧， 啊？ 人先吃上的那个菜码， 嗯， 喝酒，然后再吃碗阳春面，这叫过桥。 哦， 我估计，哎，我估计赵导这属于叫什么下桥上桥。 还有一个吃法，把面煮好，当你调好味儿，里面煮好菜，然后拿一个薄薄的饼卷这方便面，把方便面当馅儿当果子，然后吃完了再喝汤。 啊，天哪，我觉得这个你可以打一个现在的品牌 啊， 叫面爱面，啊。哎，真的爱吃方便面的人还真的是大有人在。 嗯， 你比如说， 嗯， 前两天我们不是一直在棚里在录那个交通台台庆的新歌嘛， 啊， 嗯， 然后就是我唱的这首歌的那个作者是那个飞儿乐团的那个主音吉他手， 嗯， 然后因为要录一天嘛，大家都吃盒饭，然后就他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一包方便面来， 哦， 后来我而且是碗面哟，哦，直接拿热水去泡。后来我说，哎，你就吃这个啊，就算有别的，但是我还希望来一碗这个，哦，啊，就喜欢。 对，而且我还有一个吃法，就是你有时候你买不着那个带碗的方便面，但是你又不想洗碗怎么办？塑料袋 你剪开了都倒好了，然后用那塑料袋接开水，然后用手揪着那口，然后呢焖一会儿，晃悠晃悠，然后拿个筷子就吃了，都不用洗碗。 哇，不是赵导，赵导，就有一个问题啊，有一个问题，您那塑料袋底下有那三角是不是健康的？就这么吃热水烫过， 它一定是健康的 啊。 如果是不健康的话，早漏了 啊。那倒是。 来来来，我们 就是装方便面那袋子 啊。 来，我们说点题外话啊。文宇也是我们一老听众了，他说在此呢想问问杨元，他说。就是通过你们做的那个片子，他能看得出来，那个乾隆的花园好像是重新维修过， 正在维修， 然后正在维修过。他就说，哎，那建筑那些装饰啊什么的，有一部分是原件吗？ 就是原件 啊，就是原件， 就是原件。你像那个咱们看那个福旺阁也好，倦勤斋也好，里边全都是乾隆时候什么样，现在就是什么样。 哦， 只有维护，没有进行过重新再重新给他弄 明白，就是拿原件做的以旧做旧， 不是，他就没就维护， 他就那是原样 没 动， 因为这些地方都没开放过。你像那个倦勤斋是，80年代90年代才发现有这么精美的一个 地 方， 因为它是有个地道的，是吧？ 不是地道，就是因为故宫的房子太多了，也不是每个都清查 过，看不 过 来， 对， 哦。 然后他乾隆花园是80年代才重新。维护重新开放的，那么里面也有很多地方是到现在也不会开放的地方啊。 明白了，这么着，咱们先进段广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来说说您喜欢的那些汤汤水水的吃食。 11118，11118，11118要发了！ 11118， 11月18日1号新家暖冬家装节，装修要发了！999精装，16件家具全配齐，999拎包入住，4K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真的是省大发了。 还有一个黑科技呢，普通防漏水升级智能防漏阀，最高可享20万漏水质保，别家可没有。 4008764888，4008764888，1号新家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哦。 活动详见店 内。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的互动啊。 嗯， 大家爱吃的汤汤水水，我觉得，哎呀，怎么跟我和杨元的口味这么相像啊？哎，真的，当然也有跟你口味一样的。你比如说，我爱曼联，他又说卤煮啊， 是 啊， 特别是前门廊坊二条的卤煮，当年啊，就觉得在我心目当中他就是第一啊，怎么吃都好。卤煮是不错。 是 我前些日子去了一趟南京。在南京吃了那边某饭馆做的那个大肠，哎呀，那个好吃啊，真的好吃死了那个。然后另外一位朋友是婉迪，他说我爱吃的汤汤水水的东西呢，就是胡辣汤 这个也好吃。 他说哇，就觉得热腾腾的，一定是冬天的时候一吃就觉得胃里。包括到全身都是暖和的， 对对对， 特别的舒服。 嗯， 另外一位跟赵导一样啊，小田他说，方便面加热狗面包加芝士，我老爱吃了这个。 天啊、 对，我吃过那个面包加方便面，就是家里剩的面包片，我实在是吃不下去了，我就煮了一包方便面，然后呢，那个调完的味儿加在那个面包片里了。 就是方便面是煮熟的，然后你加在面包片里头吃。 对对对， 不加任何别的酱和调味。 面那个方便面你煮的时候不是调过味了吗？ 哦，你就放进去了是吧？ 对对对， 哦、 哎，赵导，你这么吃，我突然想起另外一个啊，咱们邻国的一个美食，你可以再做一做啊。 什么呀？ 大阪烧嘛。 哦。 来来来，那接下来因为这节可能就剩2分钟的时间，可能说不够啊。可以让赵导说说，因为他原来。那个工作战斗的地方应该是在西安是吧？ 对， 西安那边汤汤水水就更多了。 那是， 哎呀，首先跟他说胡辣汤，西安有两派，一派是陕西，一派是河南。然后呢，我无所谓，我没有派生，我都爱喝，我全喜欢，尤其是我喜欢吃里面那海带丝儿啊、豆腐丝儿，还有里面那肉丸子，我都喜欢。然后西安还有那个裤带面，还有那个臊子面，还有憨水面。这个憨水面一定要讲一讲。它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很大的锅里面，然后一直在开着锅煮这个面， 算是老汤吗？还不是，就是面汤。

北京电台2019年广告预售即将开启，详情请咨询6515-0023。 国博27岁的安徽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入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哒哒哒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0，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工。全工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今天这个体感温度还可以，但是这一天都是有点阴沉沉的，有点轻微的雾霾。那么未来两天还是这种天气情况吗？ 未来两天啊，这个大气透明度还会继续的转差。这个凌晨啊到早晨9点前后啊，像北京东部南部郊区是雾气弥漫，能见度啊将在1公里以下。这种低能见度的这种状况呢，要持续到周四的早晨。这个影响的范围啊，包括整个京津冀地区，局部地区的能见度将小于500米。所以在未来2到3天，如果开车前往天津这个石家庄衡水方向，要了解路况信息啊，注意交通安全了。 是， 哎，从天气趋势来看呢，周四的早晨啊，北京会出现一次小雨天气。这个目前判断呢，这场降雨时间不长，雨量微弱，在这个深山区可以见到雪花的飘落。 哦， 那么周四的下午啊，冷空气啊将影响到北京，这个北风刮起啊，大气透明度自北向南会逐渐的好转了。要注意的呢，就是周四和周五这个气温的下降。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也就是7到8度。 哦， 尤其这个周四啊，这个降雨刮风啊，体感温度是比较低的。这个双休日呢，天气转晴，最高气温呢可以回升到10度上下。不过这个最低气温啊，要降到-1到-3度了。 嗯， 这个天气就明显转冷，所以大家应该准备啊。穿上厚棉衣了。 对， 这是北京的这么一个情况。 怪不得我妈早上起来一起来就跟我说呢，哎，过两天你别瞎出去玩去啊，过两天降温啊，又是风又是雨的啊。 对， 我说好好好，我听您的。 对，是应该注意保暖了。 是，那除了北京之外，咱们其他的一些旅游城市这两天的天气如何呢？全工。 那么明天呢，应该说华北整个华北地区就是刚才说就是雾霾笼罩的这种状况。那么周三周四啊，华北还有东北地区啊，还要陆续受到冷空气影响啊，迎来这种雨雪的天气，像长城以北地区都将看到这个雪花飞舞的场面了。对于南方地区来说呢，这个阴雨天气要持续一周的时间。明天好点啊，这个南方雨水啊会明显的减弱，范围也会减小。但是后天开始，14号、16号，也就是周三到周五啊，新一轮的降水呢，又将再度的展开，像江南的中南部。华南的北部有大雨到暴雨，那么前往南方的朋友要随身携带雨具，也要注意啊，添加衣服了，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好的，谢谢全工的介绍。 好，再见。 这两天天气变化，您要注意添衣保暖。谢谢全工，再见。 再见。 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目前的北五环肖家河桥西侧西向东方向有事故，东三环京广桥北侧南向北方向的外侧车道有事故，东五环五元桥北侧北向南方向有事故，请后车小心。那么在南五环致远西桥以西西向东也有事故，后车是短暂排队。再来关注一下京沪高速双方向四环至五环的出口路段，受交通流量大影响，目前的交通运行压力是相当集中。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爸爸，飞机。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救援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高速路上堵车，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争分夺秒救助伤者。 那如果小汽车也受伤了呢？ 放心吧，等路通了，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100公里拖车送油搭电都不在话下，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 好厉害，我有车了，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北京时间的17:36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王维。 我是高磊。 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杨元杨博士后。 大家好，我是杨元。 真的最近一段时间你都累瘦了。 是吗？ 对，是不是因为老进攻然后拍戏早啊？ 不是，老进攻是老进攻，这就不一定拍戏早，他也可能拍戏都拍得很晚。 好吧。 这不宫里5点就一定要撤出来吗？ 不，他 我怎么听着 还有棚呢？还有棚。 他那天晚上在故宫还把脚崴了呢。 是， 这今天刚能出来行走。 好嘛， 好吧，太辛苦了，太辛苦。好，来，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赵导赵雪莲。 大家好。 欢迎赵导。 来吧，上一节最后留给你的任务， 对，说西安的吧，我先说西安 的，一定得是汤汤水水的啊。 汤汤水，刚才整理了一下，我来说，这都是我的那个压箱底的藏的，庙后街马如酸汤水饺。我说都是当地人吃的啊，就是当地排大队吃的，不是那个旅游点的， 特别好， 超级棒，千万别饭点去，没地儿。再说一遍啊，庙后街马如酸汤水饺。陕西的饺子跟咱北京不一样，它是带汤的，一个大老碗，然后里面有汤，倒醋，撒那个香菜，浇上厚厚的一层油泼辣子，红的绿的，然后那个饺子是大饺子馅儿，一个饺子里头一个肉丸似的， 真过瘾。 还有东莒院巷安家牛肉面，它是那个陕西那种比较味儿重的那种做法的牛肉面，但是哪个都离不了油泼辣子，桌上都有这油泼辣子，随便加不用加钱。还有小皮院有个马镇面，他家就是有不仅有这个有汤面，还有其他的牛肉面，还有其他的那种带汤的面，还有这个柳巷面和马虎面，这都是西安当地人的那个 饭馆。柳巷面还是挺有名的。 还有啊，说羊肉泡不是一般游客都会去老孙家， 对吧？ 对， 但是当地人吃广济街的刘家泡馍。 就是当地朋友都会去吃。 这刘家泡馍我去吃过的，他那个屋里放的那个桌子，那个圆的那个木头桌子上面渍了一层油。就是如果他要是收拾得拿那刀咔着，开了好多好多年。 好多好多年，就是是那种跟旅游点的羊肉泡馍不太一样那感觉。嗯，他家还有小炒呢，我是特别喜欢吃小炒。嗯，然后还有这个红福街的马红泡馍，然后还有庙后街的星月泡馍，然后还有洒金桥刘信小炒，我是最喜欢吃小炒的，每次我去都多放粉丝，多放那个多放那平菇。 亲，就这个小炒它是 哎不一样，小炒和羊肉泡馍有一个传说的关系，但是没有考据啊，没有档案记载，听说的，就是这泡馍有时候放馊了，然后怕吃坏了，然后炒一炒，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区别是什么呢？小炒没有汤，当然你也可以单要一碗汤，一般没有单卖小炒的，都是卖羊肉泡馍的地方他会卖小炒，但是有的羊肉泡馍馆就没有小炒。你像北京的这个所有的有一个算一个都没有小炒，小炒是把这个馍煮熟了以后，这些菜都跟羊肉泡馍有点像，但是具体怎么做我还真不知道，他给你炒一下，一个大的黑铁锅给你炒一下，粉丝先给你下好，然后呢给你炒这个羊肉泡馍，然后呢可以，它是酸的，它炒的给你倒醋，里面还有鸡蛋，然后有青菜，有的有黄花木耳，然后还有我喜欢的平菇和粉丝。 哎呦，我怎么乍一听有点像咱那素炒饼的意思， 就是有点什么炒米粉， 但它里头是那个掰的那个黄豆粒大的那个生馍，对，它也要给你炒熟，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吃。然后 天哪，想着就觉得好香啊！ 对呀，小炒一定要吃。还有那个振兴路上有一个铁家小炒，那我就特别，因为挨着西安电视台，那就是我一食堂，就天天去吃。你像那个当时西安电视台新闻中心啊。左边就面冲这个那个电视台大门啊，左边是铁家小炒，右边是刘峰肉夹馍，就辣汁，它是回民的。早上那个胡辣汤里面有那个土豆，还有那个洋白菜，哎，都是我爱吃的。它那个就是真的是糊糊状的，它勾那芡，然后撒了好多那个胡椒粉，就是你要有点感冒一吃，马上就通透了。 真好，真好。 而且那个辣牛肉，回头我让我那朋友寄点来给你们尝尝，他那个。回民的那个辣椒就是那种香的感觉啊，就是它一个饼，当时我吃是4块钱，这么大一个饼，然后加好多片那个牛肉，一般的人早上吃完了以后再喝一碗胡辣汤能管到晚上。 哇，横啊。 对，就是特别瓷实。 天 哪 天哪。 嗯，然后还有就是大皮院的乌家小炒。嗯，你看在西安它会单门有卖小炒的店，但是北京就很少见。 没有。 还有这个洒金桥有个马二，他家做那个酸汤水饺也是排大队，他们家特别有意思，只有一种馅儿，韭黄馅儿，没有别的馅儿，只有韭黄馅儿，然后还天天排队。还有一些就是什么牛肉臊子面，就是那个里面的臊子是牛肉丁的啊，牛肉沫的牛肉臊子面，麻食你们吃过吗？ 没有 没有。 哎呀，太遗憾了。 你不要这么骄傲。 那个麻食就有点像那个臊子面和那个什么的那个结合体。麻食是什么呀？就是那个面和好了以后擀成一个片儿，或者是有片儿的，有那个一个棍儿的，拿这大拇哥就这么一摁。按出一个大拇哥大小的一个小面片 圆片， 就是形状不规则的，然后呢就有一点厚度的，然后呢就这么一那个一搓就往锅里搓，搓进去以后那锅里它有那个西红柿啊，有鸡蛋呀、啊，这是素的，荤的会给你有那个臊子，浇那臊子，冬天的时候吃就特别香，里头有木耳，有青菜，还有一些有的肉臊子，还有那个有的地方有海带丝，有豆腐丝，有的地方还有平菇。哦、啊，就是这麻食是陕西的一个特有的一个面食。 行，亲，不要再介绍了，真的真的，就听着真的饿得不行。就是我很多的朋友，上个星期在做直播的时候，然后就是嘉宾也来，就说那个维子，我特喜欢听你们那个晚上下班时候的吃喝玩乐。我说为什么呀？我说那点儿你下班吗？他说对，我基本上6点下班。就路上听你们说吃啊，饿的不行不行的。我说好，一定常听啊。特别是像周一啊、周五啊，我们基本上都说吃的这个，一定要认真收听。 我还想再说一个，就是那个 不快， 就是那米线， 就这米线我在北京就没吃着过，他那个 也是陕西的吗？ 陕西的，就是他那个米线卖米线的地儿都有点像卖煲仔饭似的，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锈钢的一个灶，上面一个坑一个坑一个坑的，每个坑上会蹲一个砂锅， 就是灶台，嗯， 然后那个砂锅反正都挺破旧的，然后里面会有鹌鹑蛋，然后有海带，就反正那些东西吧，什么平菇啊，就是你洗它好多菜，有点像麻辣烫，你往里抓着煮，但是就是它里面会有一种奇怪的调料，就应该是胡椒一类的，遇热了以后就有一种奇怪的香气，即便是你刚刚吃完饭，你一闻到马上你从脑子到这个肚皮然后就通透，就特别想吃东西， 就是香味窜到从鼻子窜到胃是吧， 特别爽，就那个东西就是它，而且它那个米线和北京的不太一样，它那个米线特别粗，而且一般卖这个砂锅米线的地方都会卖一种火井柿子， 啊， 就是不大，就大概就像那个，嗯，就咱们手机一半那么大吧，它是软的，然后红红的，里面是就真的很软，像浆果一样，然后你从上面嘬一个口，有人插个吸管就把它吸了。嗯， 是它那种吊式吧， 我也不知道，反正说是反正陕西一种特产，一般卖这个米线的边上就会有一个卖柿饼的，然后同时有到季节就会卖这个新鲜的这个柿子， 嗯，哎呀，嗯，你看啊，小苏， 嗯 啊，就不念全名了啊，小苏他就说，嗯，这个岛有点那个雄厉的感觉，一提到吃就好像反正在他的想当中你应该是一个很能吃的人。 我是挺能吃的，我们昨天去那个吃那个战斧牛排， 嗯， 我就是他们还紧着说只四个人才能点这个战斧，因为特便宜，昨天我们去吃是349块钱一个人。 是在谁家提阿哥？ 不是，在那个丽都皇冠假日酒店，嗯，他那个恰那个爬房，就我昨天还说呢，我说像我们这样的接地气的，我就是地气，一般就会吃麻辣烫什么的包子，这都是我的菜，我说吃西餐我还有点打鼓呢，这吃得起吗？就特便宜，昨天正好双十一， 哦， 他买了这个券可以一直用到12月11号， 哦， 但是如果昨天没买票也没关系，就平时是499，他会一直做到过年这个活动， 哦， 就是什么西班牙火腿呀，什么头盘是自选的，好多种选择，然后甜品是自选的，重点是牛排，它是四个人才能享受这个战斧牛排，我们昨天是三个人，有一个人还不吃，等于我们 俩就俩人吃一战斧呗， 都除了骨头给人剩下了。 以后接地气这个词咱们就可以换一种方式说，叫接照道。 我昨天真的我不知道吃牛排有什么讲究，我还特别怕露怯，我都先看那个人先动我才动，他那个排法还挺好玩，他会让你先选刀，他有五种刀让你选，就是你自己喜欢的刀， 就是，选一个趁手的兵刃。 哎，对对对，然后呢我特别喜欢，我当时选了一把，这是日本的一把刀叫寻，哎呀，上面刻了一个字我还不敢念，怕那字不念寻。然后另外一个人选了一把美国的刀，然后这个刀如果您那个就是喜欢可以在上面刻名字， 哦， 这把刀就留下了，以后只有你能用， 哦， 别人不能使， 哦，哎，挺好的 啊，你有特趁钱给你买走，然后那个，哦，然后我们不买走，我们也不刻名字，我们就使那没名字的，然后还有六种盐，然后还可以选盐，它，嗯，但是以前我们吃牛排就一种海盐给你提供，它有六种盐，然后一小排小瓶能格格物似的，然后那个关键那盐前面写的是英文你知道吧，我这 low 也不认识，我就认识盐，然后就认识 sea salt， 然后就认识盐，然后其实还有黑色的盐，它是加了那个火山炭什么的， 嗯， 都不懂啊，里面还有蘑菇盐， 有， 说瑞士的蘑菇咱都不懂，还有四种酱，反正但是都没用上，就都吃了白嘴了，然后 这牛排就太好吃了，是吧？ 嗯， 魏东也是我们老听众，他说我刚刚从西安回来，完了5天时间长3斤，我呢就去了刚才赵导说的那个洒金桥吃小炒，说哎呦，光排队我都排了半天。 下回您就上振兴路吃铁记的，我觉得也不错。 嗯， 真的生意都这么好。 嗯， 对， 哦，厉害了。 板砖还说呢，哎，刚才你们说那麻石长得是不是有点像咱们这儿的这个猫耳朵呀？ 啊，有一点 点 像， 是吧？ 就有点像那个疙瘩汤摁扁了。 哦， 嗯，好吧，好吧， 是这意思。 嗯，那北京能吃到你说的类似的这些吗？ 我先说小炒，就不知道还开着没有。 嗯， 原来在那个金就是金什么沙沟。金沟河 西四环， 对，那儿有一家店有小炒， 但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在那儿吃过。 好吧。 然后那个菜码没有那个西安多，但好歹有，其他地儿我还真没见过。然后那个浆水面，可以去那个北27号吃。 嗯。 还有一个地方有里有面儿，也有浆水面。 哦。 嗯。 得嘞，咱先进段广告。接下来继续给您介绍汤汤水水。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像那个 Z， 嗯， 他说，哎，刚才赵导说的那个柿子， 嗯 啊 嗯， 他说应该是临潼的特产。 有这个说法，据说产自临潼，据说还有一个传说是李自成也不是怎么着路过那儿。具体的我都记不起来了，以前做节目的时候那个讲过这个。 明白。另外一位大眼睛说，哎，说到汤汤水水，我吃过山西的掐疙瘩，尤其是羊肉的，哇，真心好吃。 嗯， 真的就是要提到面食，像山西和陕西真的好好吃啊。 对对，丰富呀。 是的是的是的。 我们那年在山西吕梁地区拍片，然后我们待了3天，吃了9顿饭，每顿饭都不一样，但是每顿饭都是汤汤水水的。然后最后一打听，所有的主食材都是土豆饼，土豆做的面条，土豆粉做的，然后火锅都是土豆做的，然后那个包的馅也是土豆做的。 哇， 火锅叫土豆做的，那火锅里不得够欠的。 它不是，它那个火锅里的，比如说你可以涮土豆片、土豆块，然后还有一些那个调料是土豆泥拌的，然后就的主食土豆饼，就吃了3天土豆。 好。 嗯，冉先生说了，我最爱的汤水那就是承德的老三羊汤。上个月内蒙插队之后回来，带老同学去品尝，惊呆了他们的，齐声称赞太好吃了，下次有机会我还得去。 嗯，好， 那个羊汤确实好喝。 哦，嗯，来吧，接下来接着让博士后。 我这听着之后我就 饿了。 是，刚才他说完那丸子之后我不行了。那我就再介绍点，跟他不一样，风格不一样， 特别好。 他都高档。 不高档，不高档，不高档，不高档。小老虎， 哦， 咖喱粉，然后各种什么牛腩面什么的，这种汤汤水水，包括他那些糖水，什么渣滓，还有什么。什么什么红豆的，什么什么百合，薏米啊什么的，反正我特别喜欢喝他们家这种。 据说他们家特别香港是吗？ 特别香港，特别就是特别香港街头。 嗯，哦， 它不是香港茶餐厅。 因为我曾经就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孙涛，我说你别跟我说特别像茶餐厅，我说那茶餐厅那个 就 没 进 去。我就特别喜欢，就是比如说。那个街边上都有那推车的那个， 对对对， 然后好多串儿，往里头煮。 对，像他们家那个净萝卜，牛腩、牛杂等等这些东西，咖喱鱼蛋什么的， 对对对对 啊，就是推车的嘛， 往上一刷那个酱料， 对对对， 我觉得好好吃。 比香港街头的好，做的精细， 是吗？ 啊， 哦， 然后他们家那个就是那种咖喱粉。咖喱面什么的，什么牛腩面什么的，这种我在香港街头那小铺啊，它顶多就是里头它不是纯露天的，是半露天那种，街头的还专门有亲戚带着去香港说这家呢没有他们家好。 哦，是吗？ 对对，他们家做的更好，我觉得。 哦，那得去吃。 嗯，真的真的，而且他们家全啊，你街头的那个各种小吃有吧，面米粉有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今年的压岁钱是黄金的， 还能换不同的衣服呢， 还有橘子的香味，我喜欢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压岁金系列之五猪年压岁金，为小朋友专属定制的黄金压岁钱。中国建设银行。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北京时间的18:05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越来越饿的王维。 我也是，我又一听见大萝卜牛杂面，哎呦，我也是越来越饿的高磊。 不是， 大家好，我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饿的杨元。 杨元刚才在导播间里跟我说，哥啊，饿得我有点发慌。 就是刚才他说完了之后， 就都怪你赵导。哎，你是不是来上节目之前先吃了三份方便面？ 没有，我们俩在一块呢，我没看他吃任何东西。 但是我今天我刚才跟他说呢，我出门前吃了两份主食。 你瞅瞅，还是有备而来。 是的， 因为我每次 两份主食这不够他干嘛的？ 因为我每次在这录节目的时候都会饿，而且上一周饿得我都有点那个说话都虚了。 哎呦， 对，那个肚子咕噜噜的响，我特别怕播出去。 像 Z 说了，哎，西安这么多好吃的地方，能不能把具体的地方啊，这些都能发出来？别着急，因为我们的编辑很辛苦，我们一般在周一的节目之后，然后他呢会把我们节目当中嘉宾说的这些具体的地点都会梳理出来，梳理完了之后呢会放到我们车玩的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大家是一定会看到的。包括光影也说了，刚才杨元博士说的那个小老虎那餐厅的具体位置啊，其实您可以搜一下，因为就在三里屯嘛。 对吧 、 对，还有问问题的哈，这个红烧水萝卜就说了，在北京什么地方能吃到正宗的苏州大肉面呢？ 就是凹糟面一类的， 对， 是吧？还真是不好找，还真是不好找，我也找了好长时间。那年是国贸饭店办过一个苏州美食节，他们有过一次，之后就很少能看到这种凹糟面类的，就是那种焖肉面嘛。焖肉面我是特别爱吃，就是那个大块的就是五花肉 啊， 放在那个他们开始看着都是放在那个面上的当浇头，其实是要把那个藏在面里头，就拿面盖住，热汤浇上去，等那个飘起油花的时候，你再去吃那个肉，就是又酥又软，然后有点那个荤豆腐那感觉，然后 那、 不行了，不行了，不想再说了， 自虐。 但就是北京找不着，很难找到啊。 对， 美美姐说了，她说我儿子去长沙出差一周，回来的时候一上车就跟我说，那个回家啊，赶紧给我做一碗疙瘩汤吃。说儿子从小到大最爱吃的就是他做的这个疙瘩汤。 北京的疙瘩汤分两派，你知道是哪两派吗？ 一碗是有疙瘩的，一碗是没疙瘩的。 不是，一个是割葱，一个不割葱。 有很大区别吗？ 反正我就发现，因为比如我们家，因为我们是个大家族，然后那个各个区都有亲戚，然后我就发现朝阳区的做这疙瘩汤一定会放葱，还有先拿葱爆锅。 就是要 这是鲁菜式做法。 哎呦，我就不爱吃那熟葱。然后这个东城的，就比如我们家这边的，就不搁葱。 那您家是 搁香菜？ 快再说说我们杨园，就我们俩西城的，我们那边怎么 西城的跟东城一样啊。 啊，就是，那您那分的就是城里跟城外了呗。 没啥大区别。哎，说这疙瘩哈，这个大眼睛就说了，说到汤汤水水，我吃过山西的掐疙瘩， 嗯， 尤其是羊肉的，真心好吃。 嗯、 是。 嗯， 所以我不是说嘛，山西跟陕西面食真的好好吃， 山陕地区太多太多的，对不对啊？ 是是是， 哎，这个说的这疙瘩汤啊，我推荐一个地儿 啊， 特别便宜， 是在北京吗？ 在北京， 好， 我们单位食堂对外开放，对外开放， 哦， 它是有一个餐厅，食堂是底下，就是地下一是食堂，上面是餐厅，对外开放的，嗯，有20块钱吗？ 一碗疙瘩汤， 一大碗啊，这么大碗。 那得好几个人， 而且做的特别好吃。我们有从朝阳的吗？ 朝阳 那个，哎，那个，而且我们那个确实是我们单位食堂的一个 招牌菜， 招牌，它就叫社科院疙瘩汤。 哦，哎呦， 那就是我们也可以去趟社科院了。 社科院没什么不能去的， 随便进去。 就后门那儿有一个那个放餐厅，我们这盘古大观西侧这附近基本就这么一餐厅。 您瞅瞅， 就是花钱就行，不用充卡。 花钱就行，不用充卡，就是它是有一个对外餐厅，也给我们内部做食堂。 好好好，20块钱管饱。 嗯 啊，真管饱啊！ 来来来，今天我们主要说的是关于汤汤水水， 嗯， 而且也希望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互动一下，您最爱吃的这个汤水的主食是什么呀？啊，您平时最好哪口啊？我们都可以交流一下嘛。 我想起来上周的那个嘉宾王伟， 嗯， 然后他说不是要说做羊蝎子卤面吗？ 嗯， 我去替你们尝了。 就你不是去他们家了吗？我看你发微信， 真好吃啊！那吃四煮了4斤面， 嚯！ 我给几个人啊，那个王伟哥哥的媳妇儿做的， 嗯， 他都没吃，我感觉。然后王伟哥哥就也没怎么吃，就我跟他儿子。 4斤面呀，啊，干面4斤是吗？ 我都听不下去。 煮出来得多少啊？ 但我肯定没他儿子吃的多啊！还有羊蝎，他这是这样的，他先钓一锅羊蝎子。先煮一锅羊蝎子，然后那个色儿特重那种，然后呢拿一个大玻璃盆端上来，热气腾腾的，你先啃骨头，然后他拿这个羊蝎子这汤，然后打卤，里面放了8种蘑菇。 哦， 哎呀，然后里面还放了一个去皮的西红柿， 嗯， 但是煮完了看不出来， 对，化的里头， 对，那个是王伟说他媳妇儿说你今天这西红柿放早了，哎，放晚了。哟，这都能看出来，嗯，然后那个我才觉得里面可能是真有西红柿。 哎，他那个蝎子是煮到脱骨了吗？ 嗯， 就 你拿舌头一舔就掉了， 肉就掉。 哇，真是太好吃了。 然后先吃蝎子，吃完蝎子以后剩下那个 又吃了4斤面， 就可以拌面。 不是汤，他是单拿这汤单打卤， 哦， 不是使那个炖蝎子那汤拌面，蝎子是蝎子。等于是煮完蝎子这汤它捞出来避完骨头渣儿，使这汤做当水，然后再做打卤面。 哦， 哇， 好好好，节前啊一定要去他们家吃一回。因为那个就是我这个同姓同名哥哥， 嗯， 他不是开羊蝎子店的， 对对， 他是开烧烤店的。 哦， 哎，他们家也有疙瘩汤。他们家疙瘩汤就是 放什么呀？ 葱不炒，是煮出来的，从对面的提味儿 啊， 哎，那我是能接受的。 哦，好吧，好吧， 你去看这地南天就说，天哪，疙瘩汤不放香菜放葱，那怎么吃？ 你看这肯定不是朝阳。 好了好了，来，咱们接着介绍，来， 嗯， 接下来可以让赵导再说几个 啊。我觉得还有一个那个汤汤水水的，就正经的汤呗。现在不是那粤菜馆都有汤吗？ 对。 我作为一个北方人是特别不能接受喝汤的 啊， 但是做这工作吧，有时候你需要去试这个汤，我就慢慢养成了饭前喝汤的习惯。 嗯， 就说了饭前喝汤窈窕健康，饭后喝汤白白胖胖。你想 这不在折上，这 不说汤糖躺烫吗？ 对 对 对， 然后呢我就觉得那个阿静粤菜， 嗯， 因为我不是每周六都去附近一中医院嘛，然后看完以后出来刚好赶饭点儿，就那一家店，就他每周有那例汤。哎，我觉得他们家的汤，比如那汤特便宜，但是特别对得起你， 嗯， 一锅，然后那个奶白色的， 嗯， 然后里面有那个棒骨啊，就各种的那个还有花生啊、藕啊，就熬的特别的像牛奶一样，反正就喝吧， 嗯， 就是甜甜的、润润的，特别滋润。我觉得这个汤，因为它性价比特别高，所以我说我可以推荐一下。 嗯，有 有点像那个关野街的那个意思嘛。 嗯， 关野街它那个 招牌的那个，这都是粤菜类 的 嘛。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嗯，然后还想说那个面条。有一个柴式牛肉面， 对， 然后我想说，就是大家想吃这几天抓紧时间吃，他们家马上要装修了， 哦， 从12月11号，我看他门上贴了一通知，然后装到2月份呢， 嚯， 啊， 就是很认真的装， 对，就好几个月都没有牛肉面吃， 那本来就排队， 对，要抓紧去吃， 好吧， 嗯，然后另外还有这个刀削面， 嗯， 就说山西的啊，北京有两个特别著名的店，一个叫晋币2008，一个叫晋宝章。 晋币2008是一酒吧吧？ 嗯，是刀削面馆，而且开了好多年。 听着像酒吧的名字。 那个、 对， 那是什么1998？ 京 A 呀什么的都。 晋币就是山西那个晋币2008，他那个老板最开始闯北京的时候，真的开了一辆黑色桑塔纳，车牌就是晋币2008。 哦，就为了纪念这个呗。 啊、嗯，我还坐过那辆车呢，已经不能上路跑了，就 是 对应个景。然后他们家的那个就小炖肉的那个卤的那个刀削面。我最喜欢吃，而且他们家那个免费小菜也特别香。然后，但是大部分人去吃就喜欢吃他们家那个棒骨，就嘬里面那骨髓。 嗯， 你去吃饭前后左都是滋儿滋儿滋儿。 他们家在哪儿啊？ 离我近的小南庄，我们单位边上，北京台边上不有一小南庄？ 对， 小南庄有一家。然后那个很大的一家，然后生意也是非常的好，而且他们家那个面汤特别有意思。咱们喝那面汤一般都是浑的嘛， 嗯， 他家面汤是清的，清透的，而且甜中带咸。 哦， 我不知道他怎么做的， 他自己肯定有他自己独门的一种做对方式。 嗯， 对，然后还有一个跟他很像的就是晋宝章。晋宝章我喜欢吃，除了他们家的那个，我是吃他们家那素的素什锦面，是我特别喜欢的。然后但是大部分人都喜欢吃小炖肉，传统猪肉有点辣，它是有点红辣椒在里面， 也是山西风味， 山西风味的刀削面。而且他那个 晋宝章嘛，晋，嗯， 对。而且我原来不是还我拍过很多刀削面店，有的那个刀削面店会用机器人削， 哦，我知道， 门口站一奥特曼， 就是 唰唰唰。然后你如果你同时吃一碗机器削的和吃一个人削，你会发现它们差别巨大无比。机器削的那个面芯儿是硬的，它煮不透，然后人削的那个从外到里是一致的，它的熟的程度是一致的。然后那个就是晋宝章他们家我最喜欢的那个豆腐干叫什么，广陵是广泉记不清了，反正是陵还是泉，豆腐干1块钱一条，能吃好几条。然后我最爱的是他们家过年的时候做那开花豆，就那个蚕豆炒的那个， 嗯 嗯，小的时候不是姥爷舅舅撒的那个粒儿盐， 嗯， 可好吃了。 哎，这晋宝章在哪儿啊？ 晋宝章北京有好多店，你看和平里东街有一家， 嗯， 然后那个左家庄有一家， 哦，那倒不远， 然后那个建工北里有一家， 哦，行了，具体的不用再说了。 哎呦，说饿说饿了。 这刀削面还有呢 啊，有啊， 还有杏园啊， 哦， 是吧？ 对对对， 这个这老国营的馆子，这个很有名，而且他们家除了刀削面，还有小炒。 嗯， 我最喜欢吃他们家的是包子。 哎呦，我就想说包子，啊，就是那年故宫去年还是前年开那个清明上河图展， 嗯， 去年 啊，去年不是开到二半夜嘛，就所有排队都能吃上，然后因为都排了好几天了， 嗯， 我跟八条一号那个老板，我们两家子，他买了20个杏园的包子， 那是， 然后我们早上8点多，不到就8点多我们就进去了，然后进去早点，我们吃饱了去的啊，站到11点还没看见， 前年 还没看见那个武英殿。还没看见武英殿的去外边，我说饿了，我吃包子，我在那儿吃杏园那大肉牛肉包， 是是是， 哎，我在那儿吃一边冒着热气儿，好多人问我哪儿买的。 是是，那个他们家包子是特别好吃啊。 然后那个到了下午还没看见武英殿， 我的天，这都多少人呢？ 然后5点我又饿了，然后我一个人把他那包子，不是我一个人吃，我一个人吃了得有一半儿。然后我吃了， 买了20个包子， 对，我可能吃了8个还是9个， 还是10个。 那包子1两1个吧， 就挺大，这么大个儿 啊！对对对， 哎亲， 我觉得你不是去故宫参观去，你去那儿推销包子去了。 真的好多人问我包子哪儿，过来就问，哎姑娘你这包子哪儿买的，还是跟我买的，你卖我一个行。我说不约不够，是因为我们缺四个人，后来吃饭我觉得到晚上也看 您吃八个，那四个人惹定是不够。 然后我就走了，我觉得晚上就没饭了，就走了。后来那个老张他们坚持到晚上两点钟才看上。 夜里两点才， 夜里两点才， 就是武英殿那个展是吧？ 对，我们去跟保安说，我们不看画，就看看这个那个武英殿的门。保安说，那也得排队。 那当然，那当然。嗯，铁杆成真说了，维哥，我做牛肉面绝对比柴市的好。行，有机会的话，我一定带着我身边的这几个好吃主食的主食控，可以去尝尝去。 是，还有听众朋友说，哎呦，刚刚听到嘉宾说这个苏州大肉面的时候，我快乐死了。这嘉宾本身就饿得不行不行了，还得解说，我真是太佩服你们了。哎呀，另外呢，我本身爱吃的就是羊肉泡，在北京哪能吃到正宗的呢？ 你像 老西安 饭庄， 还有一个叫 望德楼 柴门的是柴门是柴门呀？哎，反正晚上能搜着，他们家也还行。 你像那个望德楼，就是那个鼓楼那儿，鼓楼那儿那馆子现在叫望德楼，原来就是主要主打是羊肉泡馍， 是。 现在还加上清真菜什么的。然后还有这叫宁味下雨，就是朝阳门外那儿。他们家那个是吃宁夏的，但是羊肉好。你这羊肉泡馍，我觉得最重要的对我来说就是那个。汤羊汤，那肉好。 秦塘也行。原来有一个美术馆，那有一个小闪娃，不知道搬哪儿去了。他们家羊肉泡也行。 哎呀，好啊好啊。就我前些日子去南京，然后因为不是那个小胖啊，他们都说，哎呀，哥你要去南京，一定得去吃吃，就是吃的那个叫都市里的乡村 啊。 说一定得吃那几道菜。我说行，我去。 嗯， 然后。吃的他那个臭干子炖的那个肥肠， 好臭， 好吃啊！哎，真的， 臭香臭香的， 是臭香臭香的，而且就是不像，比如说我去的有一些饭馆，一吃可能他那个肥肠可能也就一点儿，挑完了以后就没什么了，哇，你就觉得，哎。怎么拿筷子找都能找见 啊？是吧？ 哇，天 哪！咱们机器人就是通过这类的菜品爱上了臭豆腐。 是 啊！哎呦妈呀！ 就机器人先开始说，我从来不吃这种东西，是吧？ 是， 让他去尝了一次，他就再也坐不住了。 对对对， 一直在吃，一直在吃。 然后就回北京之后到处找。 哎呦，别说了，真是饿死了。咱进段广告吧。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其实刚刚。就是赵导提过关于米线，其实要提米线的话，正宗的应该吃云南菜， 云南小锅米线。 对， 过桥米线、小锅米线， 对，介绍点吃的还不错的 啊。小锅米线，我喜欢吃八条一号的，而且这个不是当主食吃的，我就比如吃肘子卷饼或者吃了米饭，我最后还得点一个小锅米饭溜缝。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分享一个秘密，就是它普通的那个也好吃，但是因为我不吃韭菜，所以我就让它不放韭菜，然后放那个时令的蔬菜，什么豌豆尖也行啊，还有现在这个季节有那个什么菜头，放那个就有清香气，然后让它多放一勺腌酸菜，酸腌菜，再额外的上一份那个，他家有个菜叫大理牛肉，但不要那个菜，要大理牛肉上面浇的那个调料，胡椒粉、花椒粉、小辣椒面， 拌在那个米线里头，特别好吃。 真的，嗯，这八条一号老板要说，天哪，每次赵导来我这吃饭麻烦死了， 真是，我得做几份啊？这个， 对，然后还有个过桥米线，过桥米线，那个宣武门那儿有一个什么彩云之南是吧？就是教堂边上，开了好多年了。他家过桥米线就是还挺规矩的，然后还有一个米线，就这两年特别火的那半只鸡，什么刀小蛮，好多那个猫里都有。他家的米线我去试过，他家有五种还是六种，我每样都吃了。我最喜欢吃那个拌米线。 是拌的，没有汤的。 对对对，汤的就吃完热，因为它在猫里头，吃完一身汗，然后那拌的是那个就温乎的，你会觉得特别香，有点辣辣的。然后另外呢，那个钟楼湾胡同后头有一家叫哈尼各就什么， 是您说过这个 他们家的那个米线是很有特色的，他家米线是一碗是一根米线 啊， 它是一整条米线。然后是红色的，它是红米做的红米线，然后也是有凉拌的，然后有那个带汤的，那个带汤的好吃 啊。因为我爱吃小锅米线，我就是比如像那个一坐一望，还有那个小云南是吧？ 对对对， 小云南，然后还有那个中八老也还行啊， 酸辣的那个味道是吧？ 对对，就是这个。但是我不能吃太辣，所以我偏爱的这三家吧都没那么辣， 你看人冯毅说，哎呦，你们这节目有开胃的作用。嘿，原来吧我这是下班没什么食欲，可是吧一听你们这节目，哎，居然现在饿了，你说怎么办？我吃点什么去啊？给他支支招呗，这汤汤水水这么多呢，是不是啊？ 我建议你吃小面。 可以， 可以吧？ 还可以啊， 小面也不错。 好啊， 虽然没有汤水吧，但是也行。 有啊， 有 汤 水，汤 水 有的也有汤水。 对对对，因为做法不一样，但是你可以吃那个有汤水的嘛。就是，当然我不能说，就前两天，因为前两天一直在上课嘛，然后中午那上午刚考完试，然后我们同学就说，维斯。就咱学校边上有一吃小面的还不错，天天中午排大队，咱们来尝尝，就是吃小面的。然后小面还分很多种，就比如说有素的呀， 豌杂面， 然后有那什么的，然后那么多种面，然后就问我，维斯你吃哪种？我说我来个肥肠小面。 我就猜他就吃肥肠。那个醉面，他们家的那个肥肠面就是最每次都是最先卖光的。 哇，这个店名起的太棒了， 就是喝醉的醉 啊，是那个醉啊， enjoy面。 嚯， 吃这面您都能吃醉了是吧？再来看看这个板砖说了，汤汤水水的主食，我最爱吃的是打卤面和我妈包的大馅儿的这个馄饨。打卤面里边要放这个鹿角菜， 对， 馄饨汤里边必须放冬菜。冬天热热乎乎的来上这么一大碗，哎呦，没治了。 是 吧？ 卫东说，汤汤水水的美食呢，必须要说我老婆他们家，因为他老婆是内蒙的，老婆家做的羊排面片汤，还有清炖羊排加山药加胡萝卜，陪老丈人喝半斤焖岛驴，最后上羊排汤，然后往里揪点片儿。哦，好吃死了！ 我听着这个感觉吧，就第二天可以什么都不干了。就 我跟你说，你在那个内蒙那边吃完羊肉，你不管晚上吃多少酒，我不知道吃多少饭啊、羊面啊或者米啊什么的，第二天一定饿，一睁眼就饿。 为什么？是因为喝酒的缘故吗？ 不是，他那儿那个羊肉特别容易被消化掉。 哦，嫩， 还是肉质好。 它也不是嫩，因为他们有时候吃那大羊，我们吃那三岁的大羊。每个人吃得吃，因为我们就这么几个人，一只羊了全吃掉了，你就想的是我明天什么都不吃了，早上一睁眼就饿醒了。 我天！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代表什么，这只代表这是赵导。 对，是我们那一群人都这样。 得嘞，今天呢，我们说到的主题就是汤汤水水的那些个主食，大家伙儿有什么想分享的，都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您的问题 CHWL876。 我们要稍事休息了，广告又来了。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分别有事故，后车呢排队是比较长的，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奥林西桥。我们再来聚焦一下东六环北向南方向，陆阳桥有事故，队尾是排到了团里桥。再来说说万泉河路出城方向，万泉河桥上有事故，后车是排到了稻香园桥。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转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北京时间的18:34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您继续收听。已经扛到这一节了，不容易啊。 哎，我别说我现在好多了，我饿过劲儿了。 别介，我告诉你，到时候一说还得来这饿劲儿，我告诉你。 是是是，在此呢，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杨元，而且也是现在在BTV 一正在热播的 上新了故宫。 上新了故宫啊，这个他应该不能叫节目吧， 就是节目真人秀 哦，真人秀啊，这个节目的历史顾问 啊， 是这么理解吗？ 对对， 好好啊，哎呀，写稿子也不容易啊， 我主要是审稿，他们写， 好好， 真是厉害了， 对对对，当顾问嘛，当顾问啊，希望咱们的收视率长红， 是是是 啊，已经播了一集了，是吧？ 播了一集了啊，播了一集了， 说收视率还不错， 关键我比较担心的不是收视率的问题，我看担心的就是看来好评很大。程度上大于差评，这我就是 拍砖的少， 对对对对，这我就比较踏实了。 行， 好，就代表咱们还是上心了嘛。 那 真的确实是挺上心。 是的，是的，是的。另外一位呢是十全十美的导演赵雪莲，赵导。 哎，大家好。嗯， 我们也要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红烧水萝卜必须用油炸，这名字起的。他说：“告诉你们一个老北京做豆腐的方法。”锅里放凉水，上火，放入豆腐，锅开之后用炒菜的铲子， 哥是这是馋着了， 哥是饿了， 用炒菜的铲子把豆腐切碎，开锅之后关小火炖20分钟左右，关火，然后韭菜少许切末，碗里倒入酱油，把热的花椒油倒入到酱油里，最后把花椒、酱油和韭菜末一起放入到锅里搅和，然后这个锅里你就会觉得哇，这个韭菜的香味就已经出来了，豆腐的那个香气已经融到里头去了。冬天里头来一碗，哇，特别解馋，而且是去凉气的。 是是是， 而且一个香字了得呀。 两个字过瘾呢。 想着就是， 是吧？ 就是还有就是有点类似的啊，就是过去老北京有一种老豆腐不是豆腐脑，就跟这有点类似。 说的这个豆腐呀，我们这儿啊有一听众朋友流浪的人说了，厚德福的炸豆腐汤好吃啊，葱香麻酱香的豆腐炸的那叫一个嫩字儿，不硬，口感特别好，也不油，但是呢有点可惜了的就是只有早餐卖啊， 厚德福 啊，还有那儿的牛肉包子糖油饼也好吃，地址是在南礼士路， 厚德福不是那个原来那个河南馆吗？老字号河南馆跟梁实秋他们家还有点关系。 哦，那我还真不知 道。就那个，那是2009年歇业了，然后现在还没再开， 是吗？但是人、流浪的人说了，南里是路友 就在我们家边上吗？ 啊，那就应该考尔湾附近呗， 对吧？ 啊， 是是是， 那得找找， 是是 是， WH 说，维哥，今儿节目是直播吗？刚才我听赵导说关于吃包子排队参观博物馆这段子，我恍惚了，好像以前听到赵导在节目当中讲过， 他炫耀过，他炫耀过。 他说，但是这次又听，还是有一种妙趣横生、口舌生津的感觉。 哎呀， 主要一说到这个杏园的包子，我就想起来这一段，实在是我人生历史当中的辉煌战绩啊！我一个人吃8个。 好吧，好吧， 我估计您都是收着呢。 没有没有。 来吧，赵导，继续跟我们说说呗。今天我们主题是汤汤水水的一些主食，还有没有推荐的呀？再给我们推荐俩仨的。 还有就是那个汤泡饭，那个东四十字路口，哎，我也不知道东南西北，反正就是那个地铁站，不是那个电影院那边，有一个叫又一福烤鸭店，他们家有一个羊肉汤泡饭。这个菜的名字就叫这个，然后因为我儿子跟在附近上击剑，下了课又冷，这两天我们就去点那个，点一锅仨人吃，就我这饭量，仨人吃，那多大一锅呀！然后他是拿那个煲仔饭， 我会心的一笑啊， 煲仔饭的那个砂锅，然后有的那个锅还破了，还拘着一圈那个铁丝。然后烧的黑黑的那锅外头端上来，热气腾腾，里面有大块的牛肉，炖的特别烂，就小孩都能吃，一抿就能咽。然后是酱油上的色儿，应该是酱，就是牛肉汤泡的米饭，里头有青菜。哎呀，我都说饿了。然后那个这个我觉得就是特别适合冬天， 因为吃的暖和。 哎呦，真是特别暖和。他们家还有一个，每次我都点一这个，再点一个蚕豆。 嗯， 那有一个那个五香蚕豆，也特别好吃。 哎，真的，我觉得这不止冬天啊，只要这汤好，汤泡饭，四季皆宜。我因为我有一个特别对跟你这个对立的这个例子，就是我自己那年，那个哥你还记得有一个就是那个面吃高文琪开的吃面馆，那年就是去他那儿，然后他那个面没有了，汤还有， 嗨， 泡的饭。哎呦，那个香啊！夏天吃那玩意儿多热呀，没不行。吃完了之后就满是找这个烩饭，就是类似的，就是真的。我觉得这不分那个，只要汤好。 那菊气有那个 菠萝是吧？ 有白菜烩饭 啊， 有菜就是那个菜烩饭。 嗯，然后我看 专门有这菜。 美味斋好像现在出了一个那个菜泡饭，也是类似这种东西。 对， 然后包括在浙江大厦里头那个。那应该叫什么呀？因为在杭州啊什么的也开很多的分店，我在他们家吃过菜泡饭，就是专门有那么一道主食嘛。 对对， 对，包括那个陈庆他们家也有类似这样的菜泡饭， 就是南方的那种。 是的，是的，也还不错，也还不错。 其实那个什么西班牙的海鲜烩饭。也是类似这路子，只不过他那个 甜嗖嗖， 不是，他是烩饭， 是 啊，就是汤收的更干一点， 对，米饭有点硬， 米饭有点，咱们吃着有点夹上那感觉， 对对对对。 哎，我想起来还有一个，就是也挺有意思的一个，也算烩饭吧，他在那个三里屯通营中心，2楼是3楼，我记不清了。电梯一上来，有一家什么大宋国，就那个店特逗，一个店不大，店面仨名字，我一个我也没记住。然后里头有那个普洱茶。普洱茶泡鳗鱼饭，他上的时候他那个给你上一壶普洱茶，然后做好的鳗鱼饭，吃之前把那个滚烫的普洱茶浇在这个鳗鱼饭上， 亲，好吃吗？ 挺好吃的， 茶泡饭是吗？ 对，就把那个鳗鱼不是会有一点点腥吗？如果你越吃越凉的时候，还挺好吃的。 哎，我就想那年吃过一个茶泡饭，日式的茶泡饭， 这个日式的里头， 这大量的餐厅都有，但是就是我就说有一个窍门，就是搁一。两筷子尖的那个黄芥末，搁进去之后稍微拌一下，它那里头那个香气一下就喷出来了，那吃着就更舒服。 好好好，磊子说，维哥，谁家的羊肉汆面好吃？ 秦艺草原， 有一说， 好， 哎，不， 嗨，谁家？杨大爷家呀？ 啊，对， 对吧，哥？ 对， 我每次去杨大爷那儿吃饭，人都说：“哎呀，吃涮肉啊，吃什么？”哎呀，不是不好啊， 好啊， 不是不好啊，我就是说。我就想吃那串面， 是是， 因为他们家那花椒油用的特好， 是的， 特香。 杨大爷家那包子好吃， 你说的是杨大妈那儿吧？ 他们不是一家人吗？ 那不一样，杨大爷吃涮肉的。 哎，那个大妈小馆里有好多汤汤水水呢。 是的 啊，对对对， 那个粉丝汤， 那好多都是属于菜类的，嗯，对吧？ 反正我给下的定义是这样，就是，杨大妈的那个羊肠小馆吧， 嗯， 人家是因为。有爱才生成的这么一家饭馆， 是是 是吧？ 嗯， 相当于是杨大爷人家饭馆的一个延续， 对对。 但是做的东西呢，又跟杨大爷那儿的涮肉呢，完全风格是 完全不一样啊， 非常的 接照导， 接照导，真的特别好。 对，我就是地气。 对，你们说这个羊肉串面，这秋韵就说了，冬天啊，我告诉你，我们家最爱吃的就是羊肉串面，热乎乎的，能驱寒气。 对对对， 是的，是的。来来来，最后一点时间了，因为咱们说的都汤汤水水的嘛，其实咱们应该介绍点不错的那个日式的那个拉面 啊。对 对, 对， 好吃的也很多嘛。 对，骨汤拉面 是是 啊，骨汤拉面其实就是最专做这个，比如一风堂是吧，一风堂那个在我是记得是嘉里中心吧，还是在财富中心，反正就那个地下一层， 嗯 啊，那个排队，中午得排队，晚上去就没那么排队了。 是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哦，这个最好吃的就是这个骨汤拉面， 对对对， 就是味儿鲜的 啊。 后来我发现啊，其实北京好吃的这种骨汤拉面那么多呢， 就逐渐就越来越多。 是的，是的，是的 ， 而且好吃的多。 对，好吃的就都不错，就是经常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说一风堂呢？其实还要再说一个，就是波多一幸舍，他们基本专做这个。 那是不是就是在芳草地地下一层的？ 芳草地也有，西单也有。 哦， 对，人就是他们是专做这个的，但是很多居酒屋也好，都有这个拉面，做的都不错。那功用不一样，专做这个呢，咱们是这个解饱的。 嗯， 那个居酒屋那个呢，那是为了舒服的。就是你吃完了喝完了之后再来一碗拉面，其实可以几个人分这么一碗拉面，六份，然后它舒服，有这么一个汤汤水水，然后那个面虽然筋斗吧，但是也是面的，就有这碳水的，你会舒服好多。 对， 我拍过一个日式拉面，叫五心， 是 他们家有几个点，我好几年前拍的。 这个我都一直记着你这个事儿， 对，印象巨深。 不是别的，因为你叫了我之后，后来没让我去。 哎呀，真对不起您、 来来来，继续。 然后他们家有几个特点，一个是您说那骨汤，就是因为我和这个厨师为了拍这期片子跟他磨了好几天，然后我就发现他这骨汤，他专门后厨有几个人专门熬这个骨汤。好在什么地方呢？他8小时换一回，他这个骨汤不是说单拿某一个骨，他是3种，有头骨、腿骨和脊椎骨。我问这个厨师为什么，他说这个猪身上不同部位的骨头味道是不一样的。他说那个脊椎骨这边就油大，它含油大，然后呢头骨是发甜还是哪个骨头发苦，有点点苦味儿。它中和起来熬出那个汤颜色和甜度是刚刚好。他每8小时把这个汤倒出来一回，然后再兑这个矿泉水再接着熬，然后把3次熬的汤再用一定的比例勾兑在一起，只是兑他的自己汤，再兑出来你碗里这个汤。这是第一个印象深。第二印象深，他俩那个鸡蛋拉面里不都有一个切开的 溏心蛋？ 对，他那个所有鸡蛋的这个鸡蛋黄是在正中间，你能理解他在鸡蛋清的正中间。哎，我开始我说这 凭什么那么准呢？ 对呀，我说你这是特殊的鸡下的蛋吗？然后他不是，他是他的一个商业秘密，我就不说怎么做的了。反正后厨专门有人干这事儿，能把这个普通的鸡蛋给他煮的，最后切开所有的鸡蛋黄在正中间。 你想，赵导连着拍了人那么多天，人那熬汤的说，他怎么还在呢？我马上要往里加东西了。你说让他拍着了，这不就完蛋了吗？ 对呀， 还不走，再不下就完了。 他这个汤里头，我真看了，就是全就是骨头。 它就是第一货熬骨头，第一次出的汤的骨头色特别深，它倒出来用一个冰边都是冰的一个地方保存着，然后再兑水熬第二回，然后肯定是越熬色越浅，什么都不加，最后再对待因为比例勾兑在一起。然后呢，就是前两个印象特别深，第三个是它这个饭馆其实挺大的，但是它空了好大一片，它中间是那个开放厨房明挡，围着一圈是那个桌子。哎，我说你这个空的地儿是等位用的吗？他说不是，他做过测试，从这个厨师把面挑到碗里调好了端给这个客人，只能走到这一排桌子，再过了以后温度就不够了，所以他宁愿舍弃这些餐位，他要保证这个面的温度。他所有的这个面碗都是蒸过的，倍儿烫，就盛这个面。他家还有凉面，那个凉面的碗都在冰箱里冰的，拿出来冰凉凉的。印象最深就是这个。然后他还给我讲了那个酱油，他有一种我没见过那鱼什么活的什么样啊，反正我见那个鱼，它只是鱼的一部分，这么老粗，这么老大，你都分不出哪个是长，哪个是宽。他拿那个小刨子往从那鱼身上应该是烟熏过的一种什么鱼往下刨那个鱼肉片儿，刨完了以后他拿那个吊酱油给你点在这个拉面里头。哎呦，我就跟着他拍了好多天，我印象特别深。 他们家叫什么？五碗 五心、 哦、 跳舞的心 哦，五心。 得嘞，咱先进段广告，之后回来咱们看看大家伙儿都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来吧，节目的最后再说说咱们传统的吃食，老北京的。 对，老北京小吃里头也有，你比如面茶， 面茶，对， 啊，那个这个 丸子汤， 豆腐脑， 嗯， 这不也都， 还有那个什么羊杂汤， 嗯， 羊杂汤，对， 嗯， 反正这个什么面茶呀，就据说风评最好的就是大兴胡同的那个。 嗯， 对吧，在大兴胡同那个 是 但是就是我有一次中午去，人说早卖完了，那您早点来吧他只卖早点。 哎，一说这我聊点题外话。就我一个好朋友，就是他们家孩子8岁了，告诉说现在真的围子陪孩子写作业你不得脑淤血，真的你都得忍。说一般家里的男同志都会在边上说，哎呀，好好跟孩子说，你越这么对孩子厉害的话，孩子反而有逆反心理。后来我就跟我老公说，你来，他比我疯的还快。 一般这种状况就变成男女混合双打。 哦，反正就得一个唱黑脸，一个得唱那白脸嘛。哎，但是这个不重要啊。后来他跟我说了一例子，他说，你看那天那个让孩子就是考试的题嘛，就是说一下传统北京的这个糕点小吃的这名字然后孩子突然问我，妈，驴打滚真的是拿驴肉做的吗？说气得我当然都想把书拽在脑袋上。 这算什么呀？我儿子问我，妈妈妈妈，中央的央能组词中央吗？ 其实我儿老师我觉得绝对是可以的，但是要是说组词的话那肯定能组的词会更多嘛，对吧， 关键他问你这个中央的央能组词中央吗？ 这还是鱼弄未销呢。咱们接着说老北京啊。 老北京哎，刚才你说的那个 面茶， 面茶是有地方还是不错的，其他的呢 那个豆腐脑有很多地方，那边烤碗的早点这个烤记早点这个玉华台杏园，反正这些老字号的这些 曾盛奎 就是关键。我觉得他们第一那个卤啊是有真东西，有肉有那个汤比较好。第二呢， 那豆腐出水不那么多，好多你别看那个 就稀了， 就稀了，那喝没到一半呢，那就水就全出来了， 泄了是吧？ 对， 就是 豆腐里那水全出来，人那个紫米那个豆腐点的好，对吧？所以这些老字号的豆腐点的好，卤熬的香， 还有你们说那羊杂汤哪儿有好的呀？ 其实就是羊汤类的，都不光是就是说这种小吃店 啊， 是吧？你比如说那个工体那边东门那个还开着呢吧？那羊汤 应该开着呢。那北京好多分店那个什么武圣羊杂哥 啊，对的，武圣羊杂哥，包括那个哪儿那个那个赵登禹路那边也有一个喝羊汤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北京人特别喜欢喝这个 羊杂汤，对。 我们家从来没在家里做过这个。那天我们家邻居，我还发一朋友圈，晚上跟家给我端过来一碗汤，哎，你尝尝。我说什么汤呀？我以为蘑菇汤呢。我一看羊杂汤，大姐跟家做羊杂汤，从早上开始收拾，因为我在家那天写稿子，听她一直哗啦啦在那洗。我说做什么呢？这个晚上羊杂汤 够费水的哈。 啊，真是上面点点那个辣椒油，哎呦，真香。 得有点那个芝麻酱底儿， 韭菜花， 韭菜花啊。 我他没那韭菜花，但也挺好吃的。 我记得， 我以为他拿羊杂汤来问，哎，雪莲儿，你这有韭菜花吗？ 好，今天呢咱跟大家来聊了那么多汤汤水水的，这真的就像咱杨博士说的似的，我已经是饿过劲儿了。 我饿过劲儿了，我好了，没事， 真的 啊， 一点我都不饿了，我都不打算去食堂吃饭了，我告诉你。 是吗？ 直接8点我再还有一直播呢，我 真坚强。 不用，我建议你现在直接奔他们社科院吃碗那疙瘩汤 还有，哈， 对 可以 啊， 对外开放的， 哎呦， 对外开放啊。 好嘞，再次感谢两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的一些精彩分享。那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希望大家今天听着开心，饿的也开心啊。我是王威， 好，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幸福的转角，突如其来打乱心跳，浪漫想在这里停靠，尝一口你的美好，回味你给的暗号，瞬间就被你套牢，无条件做你的依靠，不自觉上扬了嘴角，没有人会明了，你靠在我肩膀，呼吸就落在这一秒，握紧你的手，慢慢贴近我胸口，心跳的频率代表全世界所有，带你感受全世界自己的感动，而相聚的深有你不再是做梦，是你让我变得富有，只做你的宝藏，当你靠在我肩膀，呼吸就落在这一秒，握紧你的手，慢慢贴近我胸口，心跳的频率代表真实的所有，带你感受全世界刺激和感动，偶像剧的时候你不再是做梦，是你让我变得富有，只做你的宝藏，当你靠在我肩膀，呼吸就落在这一秒，